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OK，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现场啊！下班快乐，各位。 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今天做没做好两个小时的准备，跟我们在路上听听歌呀？因为刚才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听到咱们几位隔壁台同事哈，就准备开始五点档直播的，也都是说今天接嘉宾，啊，跟嘉宾聊天，说这原本40分钟的路程，只走了一个半小时， 感觉活活走出来了一个电影的长度啊！ 对，就是感觉好像是去了趟单位，又折回到家里，然后再要返回单位的状态。 你今天来台里的时候感觉到堵了吗？ 堵，我大概是在下午的1点多钟的时候出门，我觉得路上的车就比平时在下午那个点儿的时间的车流量要大很多，所以不知道一个是因为4和9限行的尾号的今天的一个状况呢，还是说今天很多人的确在周五安排了一些出行的计划，想好好的感受一下平安喜乐的星期五。 是，毕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周五了嘛。 对，最后一个周末了，所以在5点01分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我是思萌，用一首歌来陪伴各位，在这一时刻一起告别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I don't care. 自 Queer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出现在了《时空恋旅人》这部电影的这个当中啊，一部插曲是在两个男女主角互相热恋期间的时候，每天早上通勤在地铁站分开的那个站点，就会有一个这个在地下通道里面的乐队不断在唱这首歌，叫做 Friday I'm in love。 哎呀，这个星期我们是带着满满的爱意才能够熬过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寒冬的状态。 哎呀，熬过这字儿用得好啊！ 真的是因为感觉星期五虽然很开心哈、可以迎来周末，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好好的安排一下周末的晚餐，去哪里吃？跟朋友、跟家人怎么来度过？但实际上来说，外面的这个低温的状态，还是让我们会觉得说不由自主的打了好几个寒颤。 这不是今天有图吗？就是这个全国的冻窟预警地图啊，冻到发紫。它有这个不同地区啊，比如说最冷的地方是天然大冰箱，当心会冻伤。 那应该是在拉萨， 东北那边啊， 东北啊， 往右上角看， 哦，还真是，我看错了 啊， 我看到的是在西藏那一边， 然后呢， 原来最冷的是在我们的东北， 对，然后仅次是这个出门不武装，小心被冻僵啊，然后咱们这边呢是属于全天踩冰点。 华北地区， 冻傻有风险。 那华南地区还是好一些，华南地区看到就是自带防寒罩，冰冻还没到。 给的表情包都是那个就是歪歪的一个斜嘴一笑的感觉啊， 对，跟其他地区比起来说，他们那儿还能笑得出口。 今天就是感觉一方面晴空万里，在窗户里边看呢，感觉天气特好啊，特暖和。 但 一出门呢，那风吹到脸上，觉得这个冬天的感觉确实是啊。 感觉这个寒潮来袭也是挺是时候的，一个是选在了2021年的最后一波嘛，24号、25号这两天的时候会感觉格外的冷。不过冷归冷啊，大家会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冷一冷好像也能接受，因为周六日可以休息一下 啊， 对吧？又加上今天晚上如果有一些特别暖意融融的安排的话，可能就不觉得冷了 啊。就是什么让你感觉到暖和了呗？ 叮叮当，叮叮当，吃嘛嘛都香。 嘿， 给他改个词儿， 真行啊！还提醒大家，这两天刚刚大一说的啊，这个反正温度呢是持续走低的啊，而且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 所以还好，基本上来说，大家不会在夜里的时候有一些安排，都是，小型的周末聚会一下，吃个晚餐。但我说实话，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啊， 是吧？人家接嘉宾的都已经堵了快半个多小时，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家回家的路程是不是比平时要多预计出来半小时以上。所以甭管怎么样哈，耐心的在车厢里面跟我们去听听好歌吧。 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也是能够让大家能够稍微的暖意加强一点的感觉。 是的，孙盛希，暖，希望我们都暖暖和和的在回家路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没错，娱乐最王牌，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啊，这个渠道都已经开启了，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或者是公众平台上找到974最王牌关注就可以了。 是的，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呢，今天的周五的话题呢也刚刚实时的更新了，因为听到了孙盛希的这首暖，就特别想在这样一个寒意特别特别足的一个星期五，想给大家一点哈，让我们自己找到一些可以给我们取暖的一些理由、对，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取暖，比如刚听到一首歌，就里面一直唱到了很暖意融融的感觉的时候，好像给自己增加了一些暖和的力量。 对啊，这个我以为你下意识要说的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个 咕嘟，哎，火锅你放心，我们到了5:30之后，聊天室里面图片只要开始有第一个人晒火锅，那基本上后面应该就是所有的火锅大比拼了 不用担心啊。其实我说的是泡脚的意思啊，故意逗你一下啊。 这很像我们昨天聊到说，希望是一个热气腾腾啊。然后呢，老白说的是，哎，感觉好像端上一盘饺子啊。我说你说热气腾腾，我怎么想到了三温暖？ 怎么回事啊？ 看来都是太冷，都是还是太冷惹的祸啊、哎。 但是你就是有好多歌曲这个鼓点呢，你会感觉到跟着它一块摇摆，不管在车里面还是在外面呢，你就会觉得稍微的暖和一点、啊。哎， 自己像是一个小马达一样动起来了嘛？ 啊嘿啊，这个问问大家，这会儿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往西四环那个方向去的朋友啊？ 他们要干嘛去呢？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在那边附近的这个 Cal City。能量城市就会看到空降的两位神秘嘉宾啊， 空降的两位神秘嘉宾，咚咚、哎这个 今天不在直播间的老白跟艾科、 是他们今天将会去 Call City 能量城市哈，如果有朋友正好是往那个方向走，回家也在海淀区的远大路附近的话，不妨可以去能量城市偶遇一下他们俩。 没错啊，那么位于西四环海淀区远大路的 Call City 能量城市呢，也是一个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嘛，那么致力于打造的是这种集合潮流的生活方式，还有像艺术与科技啊、户外运动、赛事 IP 于一体的体验式运动消费场景。 你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 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这个宣传啊，马上就要去了、明天就打算去、然后打算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 因为我觉得就是完全适合我。 是啊，里边有潮流生活嘛、然后还能户外运动一下。这两天天这么冷，就真正的户外运动可能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那就不妨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让自己好好的锻炼一下。 对，所以明天咱们俩怎么着去那边带大家怎么玩呢？ 你饶了我吧！ 哎呀，一下子皱眉头了啊！Coco 这边竟然皱眉头了。 我去归去，但是我一想到跟大魔王一起，要跟着很多听友一起在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运动哈、我觉得我这个体能可能需要好好的锻炼锻炼，但有点来不及呀，临时抱佛脚。 哎，不，这咱们分工明确嘛。你看我去那边可能带大家，比如说分战队啊，稍微玩玩游戏、PK 一下啊。然后呢，这个 那我呢， 舞蹈就交给你了。 舞蹈是尊巴吗？尊吧，我还真上过几堂课， 来美也行啊。 好的，那就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商业综合体的一个形式呢，将会适合现代城市人群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今天傍晚以及明天的下午有空的朋友，也不妨可以去海淀的远大路的 Core City 能量城市，我们去在冬日当中来一个线下的碰面。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呢，有时间呢可以导入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见。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昼夜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说风很大，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是风很大啊，前面听说尾灯很多啊，很堵、啊、 风很大，风寒效应很明显的这个星期五，有不少朋友都跟我们说确实今天很冷啊、 嗯、 靠你们电台给我们来增加一些这个耳朵里的暖意了。 嗯，我就感觉反正现在放歌呢，特别是咱们 啊就是在这个傍晚时间段，有些歌你得卡着时间点放， 比如说 飞云之下这歌你要再晚一个小时，你就看不到那种就是落日的感觉了，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而且飞云之下就感觉更冷了。 嘿啊！ 刚才关了话筒也在跟思萌交流说，前一段时间李荣浩跟阿妹出那首新歌《对等关系》的时候，就有很多网友说啊 ，YYDS， 这个对唱界的新的天花板出现了。 嗯， 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首歌， 哦， 就想到了林俊杰跟韩红合作这首《飞云之下》，觉得就是这两个人的合作，也觉得有那种天花板的感觉。 嗯， 不如他们两组人马在 KTV 里面 PK 一下。 嗯，好，我是想到另外一首是张惠妹的那首《不该》 啊， 和周杰伦的 哦， 我会觉得那首歌要比，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啊，比这个可能小眼睛好一点啊。虽然说人家这个杰伦也是小眼睛， 那也行嘛，就喜欢阿妹都喜欢跟小眼睛合作。 嘿，反正对唱的歌曲特别考验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啊。 对， 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新歌测评也还会源源不断的拿出一些这种新鲜出炉的啊，热腾腾的音乐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的新歌测评当中，这位音乐人他其实也是跟别人有合作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啊，通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很多人了解和认识了这个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女歌手朱静熙。 很喜欢电子乐啊，有时候呢，甚至会把自己当做一个 AI 机器人去观察人类，就有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叫做“赛博歌姬”。 他怎么把自己当做一个 AI 机器人呢？他 的很多好奇， 动作也好，还是声音的模仿也好，让他有一种机器人般的那种没有 没有那种热情啊，或者很冷血的状态、啊。 有可能你在玩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人设嘛？因为我今天看他那个在流媒体上的个人介绍已经更新了，就一句话，就是赛博系统更新中，点点点点点 啊，那就可以不用理别人了。 对，就反正就 掉线， 也没有歌手的任何介绍了啊，就完全当做一个机器人的感觉。 好，这首新歌呢，最近朱静熙与音乐人 Chance 的合作哈，推出了电音歌曲《不想当阿龙》，Don't Wanna Be Alone。这应该是个谐音梗吧？ 对，音译梗、啊， 对吧 ？Don't wanna be alone， 哈，不想当阿龙。所以这个阿龙呢，其实就是阿龙啊，不是 alone 的音译， 对、啊， 把孤独具象成为了阿龙。这首歌呢，也是朱静熙新专辑《永无止境的告别》的先行曲。 我们先通过介绍一首歌啊，来了解一下赛博歌姬新专辑当中的概念， 看看能不能从这个音乐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宇宙粒子。 来自朱静熙的《不想当阿龙》啊 ，Don't wanna be alone。 我在想，咱们北京台另外一位同事，电视台的主持人阿龙说：“那别你当然不能当了，我是阿龙。” 你别老 Q 我呀，是吧？ 话说天下和这里是北京的是我做的节目。 哎呀，京腔都出来了啊！ 阿龙老师的京腔特别的标准，然后很多时候看他在电视台电视节目当中也介绍很多老北京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老北京的一些吃食啊，就很有意思 啊。来来来，从电视台走出来啊，咱们回到广播里边啊。 对，这首歌回头可以推荐给阿龙老师哈。 对。 对啊， 这个他不想当阿龙，您接着把北京的故事讲好。 哎，这歌刚刚我们俩关了话筒，就觉得这个从编曲方面角度来讲，还真的节奏上还是不错的、啊、 氛围音乐嘛， 嗯， 哈、啊，听上去感觉作为一首新歌，大家接受度不会太差， 嗯， 但是想把它留在。听友们的歌曲列表里边好像也不太容易。 嗯，你看子琪说这个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呢，觉得他当时的造型很好啊、 嗯、 但是现在造型有点糟蹋了他的颜值，就可能这个人设的方向和风格不太符合啊。 对，要做机器人了吗？可能 就 面无表情啊、 哎、 再搭一些什么衣着啊和身上的一些装饰，可能就更像一个 AI 机器人。 我是觉得不太喜欢这种能够把音译梗放在歌曲里面的，因为它其实很混乱，就一下子你把所谓的英文和中文的这个语境全部打乱了。 或者说他干脆就不要把前面那个中文音译给它写出来，就 don't wanna be alone 也就还好， 对， 是吧？ 对、 啊、然后我们一般来说呢也会去知道说哦不想 孤单一个人， 对，不想孤单一个人、嗯、但可能过两天没准正好想到了主持人阿龙老师，就直接把这个歌名说哎不想当阿龙、 啊、对， 我们来帮他破解一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一下子互动也出来了， 对，就感觉更接地气了一些、嗯 嗯、所以这歌来 Coco 打个星啊， 为这个氛围音乐出现在12月24号的星期五给打一个四星吧。 啊，又改四星了。 那三星、 哎、 三星 真的是啊， 三星三星， 冲着这个就是复古的编曲打两星 啊、 嗯、但我觉得歌词真的是不能够经不起推敲的啊， 再加上你又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音译梗的一个歌名， 对对对对， 是吧？那我们就删除了， 删除吧、啊。 好像这一周还没有删除过的歌曲哈。 哎呦啊，开了个先例啊！但是大家有什么关于这样的一首歌的感受，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通过你的星级嘛， 嗯， 评分来跟我们说说你的感觉啊。 对，我们有时候刻意把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这个一星到五星的顺序打乱， 嗯， 就是不想让大家闭着眼睛就开始打一个五星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设计一星到五星的这个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是的 啊，好好的打一下这个星数，行使一下你们的权利。 来听听白举纲的这首歌 起飞滑行降落，可能堵在路上的朋友真的很希望自己的车子是一个未来的飞行器。 收好扣好遥控器显示器，藏好背包里的秘密武器，收好疲惫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遨游天际做个美梦，游刃有余，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起笑年轻时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平流层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十后没眼见的平静。 大当中其次就是喜欢音乐 FM 97.4。 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Out of my life and in the arms. The fire is raging.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Christmas, never wanna stop feeling like the first thing on your wish list, right up at the top. I can't deny what I'm feeling inside. Nothing fake about the way you bring me to life.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Look at the lights twinkling bright.24/7, every inch of Central Park is covered in white. This could be heaven,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single thing. Don't wanna put an end to all this cheer, but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it's always the time of the year.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Christmas, never wanna stop feeling like the first thing on your wish list. Right at the top, I can't deny what I'm feeling inside. Nothing big about the way you bring me to life.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No matter the season, my heart keeps beating, you better believe. You make every day feel like it's Christmas,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Every day that I'm with you. 就感觉假日的氛围直接拉满了啊。 对，来自于 Jonas Brother Like It Christmas， 在星期五的17:34，下班快乐啊，亲爱的朋友们。 嗯，感觉今天这会儿开话筒异常兴奋呢。 对，顽皮队的朋友们，因为昨天我们把这道题是作为我们的这个王牌任务的第一道题，邀请大家来回答，来参与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刚刚像看到听友慢啊慢就说，遇到我不喜欢的歌，基本上聊天室里面我也不会打星数的。 哦，你看看，也可以打打一星二星啊，让我们看到你的双手啊， 就不好意思出差评。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出差评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那些分数都被那个四星五星给占据了， 都给盖住了、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当这个坏人啊。要不今天这个我跟 Coco 商量就点删除嘛，来尝试一下啊。 对，好久没听到那个咔嚓。觉得偶尔听到这个音效之后也挺轻松的，感觉一部分内存被剔除了之后、容量变大了。 哎，你不觉得这两天应该就是在把家里面的一些东西要规制规制，剔除一些吗？ 对呀、就给新的玩具腾点地儿嘛。 对了啊，过年或者说这个马上到新年跨年啊，总要有一些礼物要准备的。 是的，我们玩具反斗城的这个奖品呢已经提供好了，大家是不是依旧会到974做王牌来回复974来抢券呢？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那么每期节目 有两位获奖的听友，每人一张玩具卡。本期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份。晚上8点前，请顽皮队的朋友们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既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对了，那么稍后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王牌任务，如果说你闯关成功的话啊，是有机会获得免费赢取我们这样的一份大礼。而今天这个不太一样 啊， 就适合于给一些我觉得是比如小女生啊，家里边有一些女宝宝的孩子们，就是给他们来玩交朋友的，因为你好多好多的小人物都在里面、 应该说他是8岁左右大的孩子吧、我看上面写的8 age 嘛， 对 8 age 就是8岁左右的，里边有男孩有女孩，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像过家家一样的感觉，在一个小城堡里面， 没错， 在一个玩具的一个搭建物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朋友。所以这样的一个玩具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王牌任务结束之后送给一位幸运的朋友，当然他前提是要答对我们的问题， 对， 还得来参与我们的连线才行。 对啊、先预热一下啊，想要了解到我们今天王牌任务最终的大奖，可以登录974最王牌，直接回复666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礼物了啊。吊了大家的胃口， 对，看我们多喜，都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数字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星期五都希望666一切顺利哈。 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嘛，让大家暖和一点啊，就是取暖的方式，或者说一些取暖的一些方法呀、爱好啊。我看聊天室里面好多人提到了，比如说久别重逢 啊， 跟朋友小聚啊。三言两语小酌两杯、就是一种温暖啊。 对对对，这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 嘿啊， 还看到听友当中有人提到说，真的是在冬天，人家说要泡温泉， 泡温泉 就说对，泡温泉温暖如春 啊。 嗯， 还有说这个妈妈做的酸菜汤喝上一口暖遍全身的、我们那边流行的是喝酸辣汤，也是那种能够让你发汗的嘛。 我跟你讲，河南的酸辣汤真的好好喝 啊。 哎，你们怎么说酸辣汤这三个字？ 酸辣汤， 酸辣汤， 你能分得清楚酸辣汤和胡辣汤吗？ 我分不出来，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上次我喝的是胡辣汤还是酸辣汤。 这样 是不是胡椒粉放的比较多的那一种是胡辣汤？ 胡辣汤加醋啊，其实就是酸辣汤。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 其实配料都差不多的、对、就是满足一下这个喜欢吃酸的朋友们嘛。 好的，我们要不要把第一道这个缤纷玩具节的王牌任务的第一道题跟大家来说一下， 透一下吧，好不好？ 透一下是吗、 问问大家这个，看看有没有在车上里面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的啊。 哎， 因为第一道题其实挺简单的。 动画片《小猪佩奇》当中，佩奇的弟弟叫什么？哎，其实第一道题如果开始回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基本上相当于闯关就开始了。 对啊、我们一共3道题，闯关成功之后会有我们的闯关密语，到时候会提示你该发送一些相关的内容过来，之后稍后会有连线到你啊。 对，不管怎么样哈，领券的朋友记得回复974，然后想要看看这个今天发什么大奖的朋友要回复666，这是一个跟数字有关的夜晚啊。 不服的抱紧自我，印象深刻是护过，当幸福靠近却没把握住我，所说的更多泛滥，更多供我更想沉默，你用爱融化掉我浮躁的心跳，因为有善良的心灵伴着美丽样貌，因为你独一无二，做你自己从不仿照，激起我内心浪潮，就算在开始我真的没想到， 为你不能疯狂到 能够触碰到你最真实的感受，哪怕爱对于太多人来说像沙漠山丘，别担忧，我会用最耐心的姿态拥抱你，保护你，照顾你到永远，不论任何关头， 把多少爱情都苦，你不过是借的洪流，都多么轰烈，却更只不过趁机的拥有，对你我却那么坚定，为你奋不顾身前进， 我想要追随你，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骄傲与浮躁，只为让 你 在乎你，伴着你会是我最美的憧憬，很透明，别否定我，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比和多，不愿问彼此的波，宁愿内心受折磨，不愿妥协，互相伤害，带着后悔，就算在一半坏在我们的周围， 奔走在生死中分饰跟你的天地很真实，整日夜诚实让你我沉迷于甜言蜜语，爱的记号像起跑机当小心跳加速跳跃，星空在遥远没有你光芒也都千篇一律，内心也漆黑，我遗忘了我们经历第几回，以为分离这痛苦到身心俱疲惫，往路里为你积累着希望，爱慕着想你别理会欲求非议，因为你我一直都在相依偎， 都关于你和我，就算曾被喝过我也满彼此割过，宁愿内心受折磨，我哭过至少为你用力，我出过 这个不看不知道啊，一看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摆的玩具有些是各种不一样的啊。 哎，刚才这个大家不知道听这个霓虹流波的我们的这个Jingle的时候，思萌看了看地上的地球仪说，哎呦，这个、 啊、 这个礼物真的很古早 嘛。对，谁还流行送地球仪呢，那么大一个啊。 对，首先想看清楚上面的国家和一些名字、它就不可能太小 啊，确实得大一点， 最起码不能像个玻璃球那么小、 啊、过分了啊。 而且它还是有中英文介绍的，里面有8000多个词汇呢。这个地球仪厉害了， 我跟你说，我二小孩 可教学的， 我可不想抽到这个了。我必须吐槽一下啊。 哎呀，放心啊，我们这份礼物呢、也是跟其他的礼物有搭配在一起的啊，应该是我们送给听友们就是1000元大奖的时候，有里面有两份礼物，一个适合送给男孩，一个适合送给女孩。我们也是考量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同的男生女生男孩女孩们的一个需求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知识性我都很好奇，想看看他跟我们小时候自己玩那个地球仪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不是会说话吗？ 对呀、他会有语音啊，他有词语啊，有一些介绍啊， 就哪里不会点哪里呗。 对，你要说成学习机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个我们期待啊，就是在之后最近几天的福利也是持续发放当中，而今天的这个券呢是截止到晚上8点之前都可以登录我们的平台上啊，97的最王牌回复974就可以来这个扫码领取。 对，像我们直播间那大坦克 啊， 还有那个摩托车，如果去了玩具反斗城，大家如果手里面有一个满300减108的优惠券的话，那真的是香香的 啊。对啊、这个什么话能让我这个心头一暖，就是直接打折啊，半价可能更优惠、 对， 我会觉得特别好、 对，没错，对于男生来说可能就是我不要那个券我要打折，但对女生来说、这优惠券就是真金白银啊。 啊，我感觉你已经兴奋了啊。 兴奋了兴奋了、好，邀请大家继续来答题哈、我们刚刚第一道题已经抛出了，就是小猪佩奇的佩奇的弟弟叫什么名字，所以一路闯关开始了，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我们最后通关密语，也把手机号发了过来，我们稍后会挑选一位朋友在6点之后连线他。 今天话题呢说一说什么让你取暖，有些人说的也是一句话就可能让我取暖了啊，但是他也是给我们留了个题，比如说我问问戴毅什么话会让你取暖，就一句话，比如说恭喜你本月已经成功瘦掉10斤， 可以 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取暖，应该是小宇宙就已经炸了。感觉今年的这个体重的 KPI 就完成了， 这么轻松是吧？ 10斤啊，你想想，就是以前家里人经常说的话，你以为减就是减肥瘦身那么容易吗？就你把5斤肉摆那儿，你看看有多少呢？ 怎么说都是自己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嘛。 对、 啊， 所以还是挺，我觉得那个不能让我取暖，只会让我做梦。这句话 啊， 我觉得应该让我取暖的一句话应该是说：“放心吧，有我呢。” 哦， 哎，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难题，身旁有个人能跟你一起来 并肩作战、或者帮你扛着点，那种感觉特别好， 就是共同分担一下。 对是的， 比如借钱啊，思萌借我点钱，放心吧，有我呢啊，我也没钱啊。 啊，你如果你愿意从这个方向理解的话，待会儿 也不行， 待会儿北京银行出现的时候，我愿意多跟你聊一聊。 嘿、啊、两种方式，大家可以一边答题呢一边跟我们来互动，什么让你取暖，在2021的最后一个周五的傍晚啊，娱乐最安排陪伴大家。 我相信接下来这部电影可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因为它是一部轻松幽默的喜剧片，可能也会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哎，多了一些些暖意。这就是由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和周野芒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也是正式上映了。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话来呈现的电影，想象一下，哎呀，这如果今天老白在旁边的话，应该能用这一段让他试着用上海话来讲一讲。 老白在节目里面说过上海话吗？ 说过一些吧，比如白姐，白姐 啊，他应该不会这么说自己吧？ 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位上海爷叔哈、和三位不同的女性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很轻松幽默，整体气质呢市井又摩登。 对， 可能只有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背景下，才能够拍出这种很奇妙的一种特质。所以在北京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来重温一下毛不易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推广曲，叫做《爱情神话》。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唇印香水，偷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 迎面来的街，路灯微微。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朋友在聊天室问了，哎，第三题的答案是什么呀？ 说明第一题第二题答得很顺畅，到第三题的时候稍微有点难住他了。 哎啊，但是我们已经这个把第一题抛出来了，好多人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就是、第一题刚刚不是问的佩奇弟弟叫什么吗？ 嗯， 乔治。乔治最喜欢恐龙 啊。那我问你，乔治的姐姐叫什么？ 佩奇。这个题也出得好、 哎、 差点就说乔治的姐姐、哎、乔治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啊，第二道题应该是大家也看到了公众号弹出的图片当中，一左一右站着两位奥特曼。 嗯， 当时真的也是把我唬住了。 嗯，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怎么答呀？后来发现其实图中还是有奥秘的。 嗯、就问的是左边这位奥特曼叫什么名字。 对，左边那位奥特曼叫迪迦奥特曼，上面写的很清楚。 对，已经给各位提示的非常明确了啊。 是啊， 所以如果你回答出来之后，你会收到我们第三道题，也就是在图片当中看到的是《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小兰，请问他使用的武器叫什么名字？ 这个还真是，如果没怎么看过《巴啦啦小魔仙》的朋友们，可能就真的只能靠蒙了、 对啊，这个考验大家童年记忆的时候到了啊。 对，蒙完之后，如果能够蒙对了，可能就能够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了，所以就能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 嗯， 我们稍后可能会挑一位朋友跟他连线。 没错，哎，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档综艺节目啊，《中国潮音》在今天中午也是持续更新当中啊、那么在第七期的主题是大师融合挑战赛。 那现代箜篌演奏创始者崔君之，国家一级演员中阮的演奏家冯满天，还有世界音乐领军乐团哈亚乐团。国际著名钢琴艺术家孔祥东，中国内地首席吉他手李延亮，还有跨界融合先锋艺术家裘继荣，中国著名唱作音乐人萨顶顶，民族歌唱艺术家腾格尔，八位大师重磅加盟、他们跟选手共同打造合作这样的一个舞台，寻找民族乐器在当下的年轻化的一种表达方式，也为观众展现了国乐之美。 嗯， 我今天恰好在微博上面刷的时候看到了一段，当时那段还有张嘎怂。 嗯，嘿呦、啊、 哎，好像还有张嘎怂、 哎、西北民谣、啊、 对，张嘎怂跟哈亚去合作了一首歌，叫做哎呀哎呀不好了。 嗯， 就还挺逗的，里边那个大概内容说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手机。 嗯， 就手机信号一不好，这个人就整个就焦虑了。 哎呀哎呀不好， 对，哎呀比较不好了，这手机信号没有了、什么网打不开了，健康宝扫不了了、 啊、 是吧、电量一不足，哎呀哎呀不好了。 我在想， 确实这个焦虑感让我们很感同身受。 唱这歌的时候，就是张嘎怂的风格我知道、哈亚是能如何能忍住不笑的啊？ 就是他们就是 最好不要有面对面，不要有眼神交流、 还真的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在这个很宽广的舞台上面各司其职。 哎呦，太好了、 对着话筒该唱的唱、然后呢该表演的表演、 嗯、 所以整个状态特别有意思。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看看。 对啊、我是关注了腾格尔大师啊，腾格尔老师唱的忘不了你的爱， 咬着后槽牙、是不是 啊？但我们来听一听这次的潘虹啊，跟这个箜篌的演奏创始者崔君之的一个合作《萱草花》在节目当中的精彩呈现。哎，我们的机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OK。 潘虹选这个歌其实我没有特别想到，因为我们以为你会选更具有就是表现力的那种歌，但是还是没有你平时唱的，我觉得这歌选的稍微有点保守。 萱草花呢，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个歌，非常有情感，但是我真的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潘虹唱。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不需要什么表现力，只是要跟歌词融合度，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可能对潘虹来说，大家更期待他的声音是啊，很特别的唱功，所以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不太适应的感觉。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好听，但是呢，我觉得你肯定不止于此。所以他就是达到了这个，但是我们对你的期待可能会更高一点。 选这首歌真的是因为就是觉得这样我自己能够跟崔老师跟空喉连接起来，就先感受到被爱才能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所以我可能就是在情绪上面有我自己的一个理解，然后一个表达，然后哎呀，说不清， 没关系，因为你千万不要理解成不好的，因为我们要跟你讲的是，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的声音，以及都了解你有多能唱，我们对你是有更多的期待的。 可能是期待值，就是可能刚刚那首歌的感觉就是潘虹可能你可以驾驭更高的之类的。 对， 但是潘虹刚才说那句话特别靠谱，他说他觉得连接这个乐器跟这位老师的是那首歌，是他自个儿的理解，他觉得连接是这首歌。 其实潘虹内心有故事，但他现在不讲。 Got a blizzard coming on the way. The family fighting like they do, cause it's the holidays. And every memory you're holding in your heart is alive once more right here. Feels like you're a rocket again, making you remember when life was good. Just watching the snow fall down. Doesn't matter if the years got you feeling down, just remember in December what is coming around, and you'll find the feeling that you always found. You can count on Christmas coming back home to the old address, something burning in the kitchen with the house a mess, and this year is promising nothing less. You can count on Christmas, yeah. Christmas song, sing along around the tre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夏日入侵企划带来了这样的一首翻唱《恋恋七十步》当中的《勇气》，在18:04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为各位送上。我是思萌， 嗨，下班快乐，我是戴毅。在今天晚上，很多人应在路上哈，听我们的广播，回家的路程可比原本计划的时间会又长了一些些，所以我们安排了更多的好听的歌，在这个周五的傍晚陪伴你们。 嗯，没错，还有更多的福利啊！就本节目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代金卡两份啊，晚上8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9743三个数字啊，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啊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 哎，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连线这位听友他有没有去领券呢？欢迎他进场。你好，嗨，你好，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哇，声音有点爆了。 我姓赵。 怎么称呼你？ 我姓赵。 啊，小赵你好。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去这个玩具反斗城领这个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领了 。领过了。那什么时候打算去买一买玩具？ 好的，家里刚好有小孩。 哦，太棒了！ 我发现了，基本上都是妈妈，就是小朋友的妈妈，就特别的贴心。想先把这个券领好了，然后呢带着女儿或者儿子准备去玩具反斗城好好的挑一挑过节的礼物。就不用指望说挂在树上的袜子了。 所以今天是不是这个闯关答题啊，特别就是兴奋，而且能够每一题都答中啊，精准的锁定我们的大礼。 对，前面几道题可能很容易了。我问一下，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词？ 变身。 变身哦，是的，因为第三题我们看到的是说 巴啦啦小魔仙的魔杖、啊、 对，他的魔杖叫什么武器，使用的是什么武器， 对、啊、 答案是魔仙棒，就会蹦出那个通关密语了。 没错没错。 好，今天正式开启你的这个王牌任务啊。王牌任务其实有点难度，因为跟音乐有关，还需要你唱歌，不知道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小赵。 来吧，试一下。 好，来试一下吧。来，请你唱出三首以是谁作为歌词的这个歌啊，不管是开头或者说放在歌词的其他段落，是谁，我们要给他举个例子，不给他举例子了。 举例本来就没多少答案啊，举例子没了。 你别急，我有一首，万一你给我唱了，我怎么办？ 哎，好好好，来来来，你来唱。哎、 好嘞，好，是谁啊？请开始。 谁在敲打我窗？ 你看看， 哎，基本上都会先想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蔡琴的歌、 啊。 好的，这是一首了。好，第二首是谁？ 还有一个，是谁？不是。是谁带你来到我身边？ 哎，对喽， 可以可以啊， 啊，啊你跟这个 天竺国女儿 啊，你跟戴毅的曲库差不多了啊，现在 我们应该都是80后。好，第三首了，就是离你这个王牌任务拿下这个我们可爱的这个乐高积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想一下，第三首有点难。 第三首是吗？好，第三首看看。他刚唱 了想起来有一首那个广场舞神曲。 哦，是什么？ 在唱歌温暖。 哇塞，我告诉你，真的，你的曲库已经比戴毅多了一点点了。 哎，他唱到的时候我怎么突然没有想到这首歌， 对， 为什么我先没有想到凤凰传奇？我这么一个在办公室里面最经常跳广场舞步的人。 哎呀、 啊、我输了、 哎、 我 太棒了啊， 很棒小赵，完成的不错。好，所以很荣幸哈，不仅是在今天连线了你，同时你顺利的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出乎我们俩的意料。 对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礼物送给你啊，适合8岁以上的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在玩具里面啊，好多好多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名字。 啊，什么 Olivia 呀、Emma 呀、Robert 呀、Harry 呀，啊，还有一个小 baby 叫 Sophie。哎，不知道你们家这个小宝宝，英文名字叫什么？有没有英文名字？ 他叫 Kara。 Kella， 好，很高兴认识 Kella 哈，也希望这个礼物能够带给他这个冬日的一个小温暖。 好，谢谢。 好，那就感谢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啦。 哎，最后问一问，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 FM， 频率， 突然忘了。 频率 对王牌。 哎， 对了啊， 突然一下紧张了。好，拜拜，祝你周五愉快， 拜拜， 祝你开心。 Says that I fall too fast. They try to twist, they try to make it sound bad, but I don't care. No, I don't care. I broke some hearts and had my heart broken too. And that's the risk I took when I fell for you, but I don't care. No, I don't care.This is just the way I am. Sorry I call again when you don't pick up. And tell you you're beautiful but probably too much. I try but I can't treat you like the rest of LA. Oh, it's just not in my DNA to love you only halfwayI love you only halfway. I love you that's the way I am. I'm sorry I call again when you don't pick up and tell you you're beautiful, but probably too much. I try, but I can't treat you like the rest of LA. Oh, it's just not in my DNA to love you only halfway. I love you only halfway. I love you only halfway. Oh, I love you only halfway.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一个想忘记想要逃离一切有关于你的消息，一个去心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让装饰里每一盏灯都在需要时为你亮起。Merry Christmas to our friends, say goodbye to old time. 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拥有光明的未来。好的、坏的、苦涩的记忆。 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灯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刚在连线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这份大礼送出去了啊！ 对，这也是我们在最近几天王牌任务的第三天最后一份礼物，嗯，也是代表我们周五的一个好的祝愿和一个祝福， 对， 送给可爱的小赵和他的女儿 啊，嗯，这个凯拉是吧？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啊，送给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啊。 嗯， 那么其实如果说没有机会连线的朋友呢，也别着急，我们依旧有这样的福利来送给大家。 哎， 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前，依旧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974。啊，跟随这个我们的海报上面的提示，到玩具反斗城中国上面呢回复数字之后呢，974可以领取到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的玩具券。 刚才听这个浪味仙贝他们唱《雪之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也是在上次，也就是十几天前，哎，十天前的时候，咱们第一波宣传的时候， 嗯， 我领了那个券， 嗯， 这第二次的我也还没领呢， 可以领啊， 所以可以可以，是的，因为我上一次呢只是消费了一个。满100减58，对，嗯，这次呢，我可以去买一个大件的。 对啊， 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个108的用掉。 我觉得你这个买买买的人设应该赶紧立起来啊！ 没时间呀。 每次双十一、双十二，你都跟我们说，哎，你看看我的购物车，好多东西。一到玩具这边，不行，咱们不能输啊！啊， 对，不是不能输，我是要精打细算，哪些值得买，一定会安利种草给你；哪些雷，哪些这个弯路不要走，我也会告诉给你的。 哦，哎，我问问你啊，就是在你以前记忆当中，你玩。玩过的玩具里面最有意思的，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没有？因为我就想到了一个溜溜球，男生特别爱玩的。 什么东西？ 溜溜球。 没玩过。 你没有玩过吗？当时这个最便宜的版本有什么天火地火，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溜溜球一个绳子甩下去，一个轴承的球，然后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花样，编花之类的。 那不像我们抖空竹一样吗？ 有点那意思啊，我这一 但好，你们这个溜溜球摸上去玩上去好像没有我们那个抖空竹感觉技术更高，更高明一些， 没有那么老艺术家的感觉。 被你绕进去了。 对， 我想起来我当时玩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玩具，应该也不是特别小的时候玩的，就应该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自己的表弟表妹家，他们玩的，就是现在我看到也有那种怀旧的玩具，它其实像是一个手掌中的一个游戏机，但它不是用电子的，它也不是用电池，它里边是有水， 我明白了， 然后你可能需要用一个按那个劲儿，它会产生一种水的波浪，然后把里边的一些小圈圈给它带动起来之后套在那个环上面， 哎，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后面贴的那些小贴纸都是那个在海底世界的感觉， 对，像什么有海星啊、小鱼呀、 是的， 就你会觉得它其实又有运气成分在里面，又有技术成分在里面，就感觉玩的不知不觉就10分20分钟就过去了。 哦，哎，这个确实是，难怪感觉这个二姐这边点赞手指的力度都不一样啊。玩那个摁出来了是吧？在天天聊天室里面疯狂点赞点小心心， 看来是自己变成筋膜枪了一样。 就是玩具其实都是很多大孩子大人们就是保持童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不像我们说的有一些玩具一定是那种玩物丧志的类型，你到那个玩具反斗城里逛一逛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当时昨天在节目里也介绍了，确实让很久没有去这种玩具城的大人们有一点目瞪口呆的感觉，也会觉得哎，好像这样的玩具店跟我们以前印象当中不一样了啊，有益智类的玩具，然后有很多是可以那种陪伴型的，甚至我从里面也选择了一款叫做 Jungle Musk，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就是 是你它其实看上去是好多拼图， 嗯， 它不是那种特别多的拼图，它只有几块动物，但是呢它有一些背景板、 嗯、 那个背景板上的图案和颜色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组合， 嗯， 你需要把那个玩具放到正确的位置上，那张图最后拼出来是一个正方形的。 哦， 但凡有其中一个，比如长颈鹿的方向摆的不对， 嗯， 什么星星的位置摆的不对，那个图片就不能出现方方正正的样子。所以它其实很考验孩子的手眼脑的一个共同协作感， 包括你的图形的处理能力。 对，所以这个玩具我觉得就特别值得、哦、小孩子能够耐下心来，专注力能够很好得到一个提升。 嗯， 就那个瞬间我觉得陪孩子玩还是很开心的。 我怎么突然觉得小石榴将来可能这个理科数学几何算术应该没问题啊？ 好像不太好。 哎，但是 他妈就不行，他妈妈几何数学就不好。 哎，在这个玩具城里面确实能够找到每个人的这个心头好啊。 哎， 都了解到，这也是这个2006年呢、嗯、就开始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的玩具反斗城亚洲啊。那么在2021年的12月底，62个城市开设了超过220家店铺了。 对，包括在上海啊、北京、深圳等城市。那目前北京有17家店， 嗯， 也包括了北京汇聚店、北京金源店、北京长楹天津店、北京蓝色港湾店，还有我们去到过太阳宫店。那这个玩具反斗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为顾客提供了一种喜出望外的体验。 嗯， 通过多种特色的综合体验，让孩子们玩出无限畅想。然后产品的种类呢，也是可谓是应有尽有啊。这些优质的正品呢，产品分布在门店的7大主题区， 哎、 包括了热卖玩具反斗一族，还有车天车地、梦想天地、合家欢游戏、户外运动站、智多饭。啊，益智玩具， 益智玩具，没错啊， 还有宝宝智趣乐、嗯， 对，还有这个店铺特色都是为这种非常吸引的商品陈列呀、玩具示范呀，包括看看我、碰碰我这种，包装以及大量的只能够在玩具反斗城里面找到的产品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啊，长多大呢，都别忘了自己是一个孩子；长多大呢，也都别忘了自己心中的那种童真的乐趣， 嗯、 以及 rock and roll 的那种精神。来听到 Bob Seger 这首歌。 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是

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还是你。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好多人没想到我们翻出了这个版本啊。 游鸿明在早些年的时候，他有一张翻唱专辑，里面不仅翻唱了孟庭苇的一些老歌，然后还有这首《让我取暖》，所以有听友的在聊天室里说，好在还有别的版本可以放，好在歌好，我们还是能听听旋律和音乐的哈。 对啊，好在我们还能够听听游鸿明老师的声音，哎，挺不容易的。 对，胡杨也说了，让我取暖啊，良言一句三冬暖呀，说点好听的话呗，祝大家今天晚上平平安安，平安喜乐。 哎，对，周末快乐啊！也要把这首歌刚刚送给我们在聊天室里面一位朋友啊。就是刚上节目直播的时候发过来的一张图片嘛，照片，他是参加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应届毕业生的笔试。 哎， 对了啊，就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顺利通过啊。 他也说了哈，祝我能够顺利通过，那真的就 warm 了，就是温暖了。应该说他未来的职业的规划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有可能将来是成为我们的同事的。 对啊， 对 ，BRTV 欢迎你。 哎，先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哈，不知道六点钟了还是不是依然在收听娱乐最王牌？周五好，我是戴毅。 周五好，我是思萌，继续来关注一下让你真的能够变暖的一些资讯和演出啊。12月24号至25号，其实也就这两天啊，国家大剧院的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呢也将再次上演。那么音乐会呢，上下半场将分为中国原创歌剧选段、西洋歌剧选段的两个板块组成。 哎，上半场当中呢，将给观众带来歌剧《长征》《马纳斯》《萧红》《红色娘子军》当中脍炙人口的曲段。下半场呢，囊括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歌剧重镇的经典作品。所以详情请关注大剧的官网啊。 对啊，那么最近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冬啊，包括贺新春，值得关注后面的一些演出。像2022年1月份的7号到25号，也可以来关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重磅归来了。 国内的一线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等将会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十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携手很多国内的知名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接连带来十场音乐新年音乐盛典。 对，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说到让你取暖这个事情呢，不光是这个考试通过啊，我最近在看了一个马上明天晚上8:30要上线一档综艺节目，我觉得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冬日的温暖。 星期六晚上的8:00吗？那还真是。 对，叫做闪光的乐队。 哎呦，这感觉乐队的夏天在夏天没能跟我们见面，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些闪光的乐队即将登场了。 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年第几档关于乐队的一个综艺节目了啊，挺多的。但是这档呢，一开始吸引我的是他们一开始抛出了一个5分多钟的 MV， 镜头是直接给了一个张亚东的特写。 哦， 就是他在这个相当于一个排练室，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他一个人突然眼睛一亮，然后呢就走到那个电钢琴的旁边，开始弹奏。弹奏几个音符呢，就后面就有比如说像张震岳、像一些音乐人、接连的弹吉他、有架子鼓的声音一个一个的进来， 这就感觉现场的 live 就玩起来走起来了。 对，然后呢5分多钟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朴树的 Forever Young、他们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可能先行的宣传曲目嘛、就是倡导了可能音乐人的这种永远摇滚啊、永远年轻的精神在里面， 感觉有点像是一个 MV 是一镜到底的感觉。 对啊，明天啊会公布，我们稍后会聊一聊这些目前已经定下的组合和阵容，一块儿来聊一聊，看看你期待哪一支。 所有曾风光过的都散了，所有风光过的都退了， 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全都变沉默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 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时光不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一冷心灰。 有时你分不知道未来在哪， 这世界越来越彷徨，早晚把我们都遗忘。 Just 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 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全都变沉默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就是那么年少，Just 那么狂， Just 那么年少，那么骄傲，两眼在角不肯求饶， 这些越来越少，这些不都输掉，越要没心没肺的笑。 Just 那么年少，我向你招手，让你看天涯海角，天荒地老。 Forever Young 在闪光的乐队当中的宣传曲。我当时在看 MV 的时候呢，我特别受就是结尾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嗯， 就因为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很大的排练大厅里面，大家都在三三两两的聊天， 嗯， 有的人在调琴， 嗯， 没有人互动或者说在唱歌的。 对。 然后当最后一个音符，张亚东站在那个电子琴旁边摁完之后，声音静止，他一睁开眼睛，哎，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大家都在各自忙各自的， 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对，但是当他看向每一个音乐人的时候呢，对方也给他投了一个，就是嗯，就是 点个头， 对，你不是做梦， 对对对， 我们刚刚确实经历了一场演出的感觉。 哦，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所以很触动啊。 对，就是应该说很快速就把你拉入到一个共情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对对对， 嗯，挺好。这个预告片我觉得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怀也好，这样的一个互动感也好， 嗯， 我挺期待去看一下这个预告片的， 是吧？有人听出来了，像苏建信啊，包括像这个杨坤的声音，嗯啊、 三十二郎嘛，人家说了，哎，怎么听到了三十二郎？我们还听到了李玉刚老师的声音， 哎，啊、 对吧？还有杨丞琳、 哎、 张碧晨。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几个组合的这个。公布了一下阵容、 嗯、 对吧，有七组人嘛，对不对？ 对， 应该说他们分为七个乐队吧。 对、他们 要 自由组合之后呢来创作歌曲。 对，有的可能以说唱为主，有的可能以这种乐队的性质为主一些。其实我们两个突然都聚焦到了一组人马上、 啊、 这就是三号乐队他们的成员是周晓鸥、 啊、 张楚还有梁龙、 啊、对，有人正在聊天室里问了说张楚不可能出现吧，但这里面其实这是一个亮点嘛、 嗯、对， 请到了张楚再次出山了。 对，所以相信待会儿等明天晚上播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会给出一个理由、 嗯、 就是他一定会自己讲他为什么会肯出山、 啊、 先生请出山、 哎、 总得说服一下自己，说服大众。 反正老男人的乐队呢，总感觉这组呢应该是会出亮点的。 对、 啊、 感觉就是尤其是梁龙一说话一唱歌的时候那二手玫瑰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啊！ 哎，但是我没想到品冠来这边的话，他是作为 vocal 呢，作为主唱的身份来吗？还是说在乐器方面的弹奏他也能够演绎一下？ 我在想，因为我觉得品冠弹钢琴应该也还好，但是就是他的声线确实、 嗯、 你不觉得其实品冠这么多年他的个人的声音特质还是很清晰的，很明显的、 嗯、是的是的， 就不管是放在他自己独唱作品或者跟别人合作，只不过作为乐队的一个成员当中他可能也没有挑战过， 嗯， 可能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尝试， 期待一下。 对，非常期待。 对, 对、嗯、还有金润吉是最近在这个之前好声音的舞台上面拿过季军的选手啊， 对， 然后后来呢在短视频里面也是凭借这首歌又火了一下，我们来听听他的版本 Tell Me。 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정말네마음을말해줘날사랑하는지얼마만큼인지정말네마음을보여줘넌항상을그리고일생을너의마음대로만생각하니하려하니더는이제는그만난내걱정보다더큰사랑인거야다짐을잡고받는너의의심앞에서도난그렇게몇번씩이나약속했어이렇게나는너에게안에약속했어있는데뭘어떻게난더이상하겠어날이제받아주면좋겠어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너를이해시킬수가있을지늘그렇게나생각해하루에도몇번씩을심각해너의사랑너무야속했어울고있어나의가슴속했어너없이아무런의미없는날의반복속에날이제받아주면좋겠어나에게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 나에게 말해줘 사실을 말해줘 정말 네 마음을 말해줘 날 사랑하는지 얼마만큼인지 정말 네 마음을 보여줘 내게 말해줘 사실을 来自金润吉慢摇版的 Tell Me 这首歌曲是作为了啊，他啊也是闪光乐队当中的一员，会在明天晚上的8:30登陆优酷这边的节目当中第一期的亮相啊。 对，我想前一段时间很多慢综艺也是圈了一波观众粉， 嗯， 所以这一次呢，在今年夏天，因为没有能够跟乐队夏天去碰面的很多喜欢乐队的朋友们， 嗯， 应该不会在这个冬天再次错过闪光的乐队了 啊。 最起码第一期节目，他后期剪辑得让我们想看下去才行 啊。听说这个。信在里面说自己这个社恐啊， 他就是个社恐， 然后对谁都特别热情，招呼所有人啊， 生怕自己不认识别人之后先主动去向别人示好，是吧？ 哎， 得记住别人的名字， 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当时他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综艺节目，带着自己家娃出去的时候，他的手机都不是智能手机 哦， 他都没有这个微信的或者 WeChat 都没有的。 天哪， 嗯， 哎呀，这真厉害啊！ 所以他 跟李健一样， 他就挺好，他到反而到那种自然环境下，不拿手机也就不拿手机了。 特别健谈啊，能聊起来的啊。看看明天晚上8:30怎么样，我们之后会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聊一聊啊。那么之前提到的我们这个 Cal City 能量城市的集结，此时此刻呢，老白艾科已经到达了这边西四环的能量城市了啊。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位剧透一下今天晚上会在那边带来什么样的慢生活的方式体验呢。 Hello, 大家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和老白现在在 Cal City 能量城市，然后他们有一个酒吧叫西区蓝调酒吧，我们今天在这里会有一个特别的演出，也算是跨年之前和大家来一次特别的聚会吧。这个酒吧呢陈设非常的有格调，然后也会有固定班底的爵士乐队的演出，今天老白也会线上一首歌曲。 我说过了吗？我说过我要现唱了吗？ 你不是要推开世界的门吗？ 哎，我要唱一首 Happy Birthday。 好，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综合的又很有新意的一个商业体，然后呢我哎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还有一个烧肉的一个这个烧肉店，日式烧肉店，就烧肉烤肉特别好吃。哇， 今天这个天儿吃烤肉简直太美了。除此之外，我们在现场有爵士乐队，还有脱口秀，还有老白的现唱，然后我的这个弹唱就大可不必了。 哎，必须得有艾科的弹唱。说的我们俩好像来翘班来吃烤肉来玩了似的，但是其实真的是一个，我相信会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夜晚。所以呢，如果你们家住的近，可以来找我们玩。 地点就是在能量城市 Cal City。进来就能看到有一个主海报，上面写着跨年别见外 FM97.4 娱乐最王牌能量集结号。 这个家近的去啊，家远的呢这个烤肉请客的话我也去啊。 找机会我们就以这个方式去那儿团建了。 对啊， 提到了烤肉， 真的 是 、 冬天不吃肉来年怎么有劲打火 啊，已经定下来了啊。这个金明两天就是有机会的朋友们可以到那边现场去找到我们啊。 好，接下来听首歌，在下班的时刻也陪伴大家，也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啊。这首歌来自于温和治疗的一首歌叫星河。 爱过着逐级却又远去的你，婉转到没了性格，目光一切期盼着多少期许能符合你的心脏，可还滚热，那的火药也着川流不息的车，泪水用尽湿了某个深夜时刻，我若要逃避你又该如何，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we'll be right back. 值得，回忆会留下美好的。然而总有人干涉，积累经验成型的，你才是自己的作者。繁星连续天天蔓延着一道痕，内心有座花园悄然正盛开着，你若不去危险，那还等什么？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繁星连着天边蔓延成一道痕，内心有座花园悄然正盛开着，我们该出发了。 我最亲爱的， 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星河。 我牵起你的手，奔向浩瀚。 温和治疗的星河，哎， 感觉特别适合放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即便说外面的天再寒冷，我们在内心当中也是温热着的。而且呢，也希望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想在周五的晚上会面的朋友都平安喜乐的度过。 再次感谢各位两小时的收听，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 拜拜。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世界。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是凝固的音符，它是流动的建筑，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